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啊！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嗱，终于就呢个星期二嘅夺命捞松咧，就啊都未算齐人喎。阿周总， 系咯， 唔系我哋可以摆四个喺度噶，四条烟。 阿周咧就要12月11日啊，呢个选委选举，所以喺节目未正式进入今日主题之前咧，就一定要提醒大家 选委啦， 选委选举 12月11日，即系今个星期日， 12月11日，咁咧就我哋咧就同阿周博源有一个协定嘅、嗯，如果佢咧连中三元咧，咁咧就大宴亲朋噶啦， 系系啊，有咁讲， 有做紧众筹啊，为呢 有佢为咗呢件事就要众筹啦， 哦， 我哋咁你负责走水， 唔系喎，你。 好似話你包走喎， 嗱我可以出示個 WhatsApp 嘅， 嗱 個 WhatsApp 講講講， 你做啲咁嘢，你咪做嗰啲人， 佢就話包走水，跟住我就覆。我話男 1.5L，但係冇講係咩，可能 你總之你神之水滴， 與我1.5L 神之水滴有關嘅你嘅 神之手又有。 喂，我话带第三门徒，我冇话带神之水滴咯。 嗱，咁就连中三元系咩意思呢？就系、是、选举三个关啊。 系，佢过咗两关啦。 系啦，佢已经过咗两关啦，就系、是、呢、這个诶艺展局。 系， 即系个费明仪嗰、那个。 系啦，咁就第一关啦。咁第二关咧？ 第一关嘛，之前有关噶。 选唔到啊，第一关功能组别啊嘛。 功能组别嗰个系我哋嗱，我哋 嗱，我哋咁，我哋就搬咗龙门啦。就功能組別嗰一關就唔 算， 咁就第一關就係藝展局董事， 哦， 藝發局董事，然後咧跟住第二關咧就係呢個選舉委員會界別代表。 我記得第一關係咩啦？第一關係咩咧？佢攞咗最佳， 誒呢個唔 山林道嗰個唔算啊， 嗰個唔算，嗰個小圈子選出嚟嘅。 O K， 但係嗰個都要要喐佢噶啦， 都話慶祝㗎， 係啦。所以我哋個界別一定要有呢個普遍性、公開、公平、透明咁樣選出嚟嘅。係，咁所以第二關咧就係呢個嘅， 唔係你講第二關選舉委員會， 即係話。12月11日嗰個選舉咧，就係第二關啦。 仲有第三關。 咁所以如果大家記住啦，希望食到呢一餐咧，我哋希望我哋食到呢一餐咧，就選民就一定要，如果你係藝術界嘅選民咧，就一定要投阿周博源嗰個 team 啊，唔係淨係佢一個噶。咁第三關係咩咧？我哋終於定咗一個龍門啦，就係叫做最佳城寨主持人。 係。 就由所有城寨嘅聽眾投票。 係。咁就一定要投周博賢， 一定得一個候選人噶。 OK， 唔係 就係呢個咧， 個候選人 有第二個陪跑嘅就係 Lance。 喂，咁唔得喎， 咁即係 Lance 贏啊？ 系咯，唔公平啊 ！Lance 大热门喎， 唔系啊，我哋要控制赛果先得。 你对阿周博唔公平啊 ！Lance 咁样你点？ 唔系，我哋要学呢个小圈子选举一样，我哋系一定要控制赛果。你多咗个候选人咧，个赛果就控制唔到啦。 系啦，嗱，咁如果周博源能够三 T 中咗嘅话咧， 我哋嗰餐就大啲。 我隔篱嗰位咧就会捐出1.5L 嘅神之水滴。 神之水滴，佢1.5L 嘅神之水滴。 呢啲仲唔系搬龙门啊？ 咁咧就投票嘅听众都有份喎。 系啊， 哇，犀利啊，真系！如果有100人投票，我谂每人揸住一个嗰啲验尿啲杯仔，都可以饮到， 啊、 都可以饮到少少嘅应该。 我一定投周博噶。 啊？ 佢今个礼拜 咁啊唔系啊，我帮阿 Lance 拉票喎，如果系咁。 因为我要 会唔会系过咗？会唔会最终系过咗两关先第三关咧？ 系嗱，我要平衡翻，因为我知道阿 Lance 大热门，佢又靓仔又有才华，所以我一定要投周博去 平衡。有多女啦， 系有多女，系嘛？ 唔使惊嘅，个赛果都系我哋公布嘅啫嘛。 到时我拎张纸出嚟，我读咩就咩啦， 读咩咧？ 我 而家 有公正嘅，我哋喺度画政治 啊， 画政治啊，我哋 啊， 一路开票喺度唱， 开票 唱出嚟。 Lance， 我觉得我哋可以金瓶制签，然后咧有一支短啲嘅。 Lance 特别短喎。 咁又唔啱啊！周柏言叫長毛啊嘛，所以特別長噶嘛，應該啲頭髮。 咁你呢個嘅選舉規則就不利啊！ 大家唔好誤會，係講緊頭髮， 梗係講頭髮啦。 Lens 嘅頭髮比較短， 短到真係好短。 係啦，咁所以咧就嗱，佢即刻扮病喺度攞支藥水出嚟。 佢飲咳藥水啊，即係佢嗨到。 好啦，記住啦，12月11日即係唔係淨係藝術界嘅，我覺得。點解今屆選舉委員會咁重要呢，就一定要 DQ 梁振英。 嗯、 DQ 梁振英咧，好重要係咩呢，習近平就會好似阿蕭若元咁咧，兩大勢力喺度數票啊。12月11日之後，阿蕭又會數啦。咁如果阿蕭再貼係阿胡蘇仔咧？我就直接打電話俾佢要， 咩先生？ 我話我請你離開香港去旅行得唔得咧？咁樣 最多買曬佢啲臘腸 啊！ 最多係咪 買曬牛扒得？ 買曬牛扒，如果仲有嗰啲咩貓山王、 啊，又幫人哋賣告白啊！你真 的，我覺得佢啲臘味飯真係好正，睇 你食過係嘛？ 唔係影落去我未食過。 嗱、啊，其實你知唔知係美國選舉好得意？ 阿蕭生有個咩蕭生飯局揾 係啊，蕭生飯局佢應該請我啦。 其實美國選舉係咁嘅喎，試過咧就係、是。在呢個快餐便利店裏邊啊，就睇誒買可樂定買百事啊。 哦，係， 係啊，一個藍一個紅啊嘛。 哦，係啊。 咁其實可唔可以喺誒蕭生嘅超市裏邊，可能有一隻豬扒，一隻牛扒，睇下邊只係買得多嘅，就係、是、代表邊個有機會贏出。 即係豬扒咧，一定係葉柳啦。 牛扒咧， 但系佢帮人起机。 你嘅意思而家咧， 佢帮啲后生仔起机、啊。 你嘅意思，猪扒系叶柳啦，牛扒梗系全面叔叔噶啦。因为呢两个而家基本上话12月11日之后咧就会出嚟噶啦。 你当 出 闸，你当胡官系咩啊？ 啊，阿胡，梗系有埋胡。咁阿胡官系咩啊？ 胡官系 slow 曲嘅 ，slow 曲嗰啲炆嗰啲，即系。即是要我不知 道他的款呢、 啊、 就像 slow cook 的牛鞭那就這個12月11日呢，如果一數票大家發覺現在一路分析都是這樣，三個板塊、 嗯、 一就是叫西環鐵票、 嗯、 或者部分屬於中央鐵票、 嗯、 西環鐵票包括什麼呢，就是原政界啦，即是人大政協系統啦，立法會啦，宗教界啦，漁農界啦，社團啦，勞工界啦等等呢啲、 嗯， 就屬於西環鐵票系統啦。 啊， 咁本來咧，阿周個界別咧都係屬於鐵票系統嘅、嗯，但係咧，即係我哋城寨之光啊，真係周博賢居然擊敗咗呢個 費 明義 啊， 即係呢個叫做老愛國啦，佢唔係一個衰人嚟嘅。呢啲叫老愛國啦，真係 佢係好 consistent 嘅，好似六屆啊，藝展 即係所謂左派裏面，即係梁愛詩嗰類啦，德高望重嘅老愛國啦。 嗯， 同埋輸咗之後都非常之有 好 graceful 啦，係即係佢對周博賢嘅吹捧仲勁過我哋。 接班人我好開心揾到接班人， 有理想， 有下一代有理想嘅接班人。 咁咧就所以睇到咧就係話咧，上一屆咧因為周個界別咧，好多咧係自動當選。 嗯， 咁所以咧，如果今屆咧，即係一來一回，你明唔明啊？就十席噶咯，本來對家五席噶喎嗰度，如果去咗 A、B、C 五席嘅話咧，或者去咗泛民五席嘅話咧，咁就我哋呢邊多五席，佢哋嗰邊少五席噶嘛。咁所以咧，第二個板塊咧就係呢個非建制派。咁今屆估計嘅進帳都會多嘅，我覺得。雖然有呢、這個即係最近呢啲釋法啊、宣誓事件等等呢啲影響。但我覺得 ABC 嗰個嘅心意咧，係冇因為咁而動搖， 那個、越越 反而會強化 咗。我就話越嚟越 強。這個、呢一個可以俾少少參考大家，你記住咧喺揀嘅時候咧，有一個嘅符號叫300+。三百加嗰個符號咧，因為點解咧？嗱，好多而家都話自己係非建制派嘅， 但千祈唔好信。 大家都有嘅，有啲甚至好後生仔、後生女嘅。但是呢，如果我哋覺得如果你真係要集中火力，你就好似我哋之前講過好多次啦，就係、是、你有 track record 嘅。係。有 track record。咁而家呢其實300 plus 就有少少係叫做呢就是信譽保證咁嘅意思，有一個 信譽。即係有個 Q 乜。 有 Q 乜。 喂，但係嗰個學者抗命好似唔計落去喎。 咁我唔知喎。我唔知 有兩條隊嘅。除了學者抗命就社工復興運動。兩條都係白票隊嘅。咁我覺得如果 Fresh Priority 有得揀就唔好揀佢哋啦。揀咗非建制派嘅，但係唔係投白票嗰啲人，我覺得。揀白，如果真係要投落去，最後尾冇得揀啦，因為個 list 裏面可能排到最後尾都係要填嘅，先填佢哋落去。 即係如果你係揀即係 社工復興同埋學者抗命咧，係因係冇得揀，剩翻嗰啲建制， 即係要壓住個位，唔好俾對家，係啊，咁先至擺落去嘅啫。我覺得， 因為我睇過佢哋之間嘅爭論咧，你譬如有個阿鍾建華係咪寫咗篇文去分析？其實我覺得咧係有分別嘅，其他啲高教界咧。佢唔係一定投白票嘛，佢有個 flexibility 喺度，同埋有個配合性啊嘛。 係，但你陳建文嗰條 line 咪就係呢？ 唔係咯，陳建文嗰個好清楚啊，即係佢嗰個就話有策略、有靈活性。 鍾建華就希望何雖然嗰班友就唔好講到咁死。 係啊，希望佢哋做翻啲大家可以配合嘅。 我覺得咧，呢啲就係叫做即係膠嘅極致嚟嘅，其實即係我覺得抗命，你咪唔好選咯，你可以絕食。可以好似林子健咁樣絕食又得，佢抗議宗教界嘅選委咯。 係啊，佢做得好啊，我覺得。 係啊，雖然冇人報道，係嘛？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方法。咁如果你係即係等於宣誓問題一樣啫嘛，我成日講得，你個行為本身係加入建制。 係啊， 你參與立法會選舉呢個行為本身，就算 even 長毛我都係同佢咁講，你個行為本身已經係加入建制㗎啦。係、No matter 你喺宣誓裏邊玩乜嘢都好，呢個係冇辦法洗脱你加入建制呢個行動嘅。 嗯。 是不是即是很简单的嘛，等于我是拍 AV 的了，就算我在一个访问里面在那里喊晒我是不想的，这样咁原来喊完之后。 喂，呢家现在搞到好大件事喎，想当年1973年、巴黎最后的探歌呢那个。 跟贝托鲁奇今日有澄清的。他说我哋 最紧要用咗牛油。 嗰 part 只不过是话冇将用牛油话俾佢听。 是啊。是啦，就是如果不是 嗰 part 最重要嘛， 最关键就是牛油。如果不是牛油，不是 一但我又想再问一问，岔开先。其实如果不是真做，有用牛油和没用牛油，有什么分别 呢？就是。 所以我就问第二个问题，就可能马龙白兰度是你真的。 他是你真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上 YouTube 看回那个片段 ?Last Tango of Paris? 是啊，那段牛油那段呢，马龙白兰度没有除裤的、哦。 你洗除裤的吗？ 啊，冇， 你只要 唔使除褲噶， 你唔知道，即系只要有個地方顯露咗出嚟，就做到嗰樣嘢噶咯。哦， 咁啊真系要研究一下呢、這個。 唔係你上網睇翻， 唔係你睇翻嗰段啦，佢咁樣壓落去咧，我覺得嗰度係似真嘅。啊、不過呢同今晚講嘅有啲，但係即係 幾時俾佢影評我？ 唔係即係貝托魯奇咧，係一個經典嘅殿堂級嘅意大利導演，橫跨四個 decade 係咪先？我覺得呢啲嘢我哋可以喺另一個節目講。 就係咁啦，我邊邊我話先做人啦，成日都講你做有心做咗個人先啦。如果你真係為真嘅，即係喺一個女演員唔知情之下，你加一啲嘢係未得佢同意，違反佢意願，然後造成咁大嘅心理傷害咧，咁呢個真係一個我 香港都有呢啲 天 才，香港都有呢啲導演㗎。有一個差唔多去到貝托魯奇咁嘅級數叫麥當雄。 啊，我聽講 拍呢個省港奇兵嗰陣時。在个车里面烧啊肥狗啊。烧 啊咩威啊嗰个叫。 沈威啊。 沈威。 是啦，在个山头里面呢。 萧生讲返出嚟 嘅。我就话萧生知嘅真係。 萧生定。 萧生可能有份同阿麦当雄夹计。 萧生諗出嚟嘅。 就烧啊沈威啊。基本上就闩埋个车 lock 住栋门。 就攞佢走实嘅。 跟住一烧就 roll 机。就係咁啊，佢唔知㗎你知唔知啊。 当年他们几条友在丽的搞啲嘢出嚟咧，就乜嘢都要真噶。 唔系省港奇兵，应该阿萧生做编剧。 阿萧生做编剧 嘅， 系啊，萧生做。 即系佢搵机会都要问下佢先， 搵机会问下佢啊。 同埋聊，同埋 萧生发觉你， 同埋嗰度聊斋艳谈有冇呢类咁嘅？ 唔系，仲有佢麦当雄做嗰啲， 即系咪啊？李丽珍或者周宏唔知情嘅情况底下， 直情系嗰啲嚟噶。即系 唔系噶，讲真，艳情片真系几多呢啲嘅情况嘅。即系话咧喺 我有阿陈宝莲姐讲过， 好多啲情， 即系好。 不过即系拆得好远咯， 我哋讲紧同白标 啦，同白标。 我哋点解讲到呢度？ 我就系话等于你加入建制本身系一个选举本身系加入建制嘅行为。 系啊 ，no matter 你喺个选举里面点样辩解，或者之后嘅宣誓点样辩解都好啦，其实都冇办法改变你加入建制呢个行为噶嘛。 系啊， 系咪？除非你一入到去即刻 withdraw 或者辞职。 所以呢樣嘢咧，我再講一次咧，即係可能你哋覺得佢好人咧，或者曾經覺得，我覺得呢個黃毓民呢個所謂教主咧係個撲街嚟嘅，因為2012年佢 cut 嗰下嘢係一個好醜陋嘅表演，呢樣嘢根本唔係一種抗爭，呢個係咪？ 係啊， 呢種係一個醜陋嘅小丑行為。 因為你嗰、那個即係我成日都講，我琴日都講過啦，即係而家大家終於見識到啦，即係話一個防守啊，即係一國兩制點樣保衞一國兩制。是议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是是，这个同意。 而本身即是当你没办法去即是 被人有個裂隙衝咗入嚟之後咧，跟住就長驅直入。咁本身過去咁多年，好多時喺財委會啊，好多法案委員會嗱，拉布我覺得反而就係正常啦。 拉布係嗰個 係啦，因為佢喺 議會 程序， 喺議會 規則裏邊嘅啦， 冇啲呢 buster 就係走你就遊走於議會常規容許嘅範圍裏邊去拖垮你啊嘛。 所以我話，如果你用抗命精神行入去議會咧，用不合作運動咧，用議事規則行不合作運動咧，係絕對可行嘅。 係啦， 係絕對可行嘅。 咁所以如果你講翻選舉委員會都係一樣嘅，我覺得其實，即係話如果入到去，你可以，譬如我舉例，就算不合作都好啦。其實你做咗選委，你可以不合作運動噶。 係啊， 你用選委嘅身份，你咪 call 嗰啲特首候選人嚟咯。 嗯。 一定要重點 call 呢個梁振英嚟， 係啊， 係啊， 係咪？所以阿周，我覺得成日都話我哋好大機會請咗梁振英上嚟我哋節目啊。 其實呢個 係喎，如果佢有八，係咪有佢嗰名單？佢有幾多個啊？佢現今 係啊，到時我哋叫埋莫乃光一大扎嗰啲就係嘛 啊， 直情真係要去城寨公園直播。 到時可能唔係六八九，到時好可能係豬扒上嚟喎， 都唔出奇。 都好啊， 到時可能係 我有麒麟啤俾佢，今日唔記得買。 但係你記住喎，如果到佢到時佢哋要爭民望，佢哋真係唔會即係 say no 嘅喎。 嗯， 唔敢 say no 嘅喎，因為大家都要爭民望嘛。 冇，我哋約佢小桃園咯。 因為我記得啊，六八九未 叫埋羅范， 六八九未入閘之前嗰一年啊。是連那些垃圾的論壇啊，得十友那些。 那時六八九是的。 高頭 的。那時。 好堪布。 好堪布啊，真的。 不是，即 我訪問過他，你知不知道、啊、我訪問過他的。我咁上一屆2012年啊，所有的特首候選人，包括馮檢基、連六八九、唐唐都應約的。好似你所講，當時 何俊仁係嘛？ 何俊仁、唐唐 係啊，冇馮檢。 有馮檢基。 後屘西咗。 後屘 初選之後西咗。 初選西咗啊嘛。好啦。咁咧就個個都訪問，咁啊六八九咧就非常之 好 down to earth 嘅， 即系 off air 嘅時候咧，仲俾好多料你嘅，同你講好多嘢， 同埋嗰把聲好有磁性， 系啊， 好似好似珠江， 唔係佢 真 即係佢有啲似阿邊個啊鄧光榮啊， 唔係呢個 係把聲有啲似鄧光， 把聲似 有少少鼻音， 係啊， 唔係所以呢個 人都有少少似， 嗱即係佢把聲係可以做 OK 嘅，做播音嘅， 佢係事實上咧，我覺得佢喺選舉嘅過程當中呃到人， 呃到，因為佢 何喜華我最中意講嘅，何喜華真係真心覺得佢得嘅。 嗱，嗰啲叫做政治處男就中招嘅，我覺得，即係嗰啲入世未深啊，一路都對政治有潔癖啊，有一種精粗情意結嗰啲咧，遇著呢種鄧光榮咧，政壇鄧光榮就必勝。 反而咧，唐唐就咩咧？唐唐我又因為訪問佢咧，就佢又比較高官架子。 反而懶懶坦坦嗰啲政客咧，一睇就知道呢啲六八九呢啲款咧，其實咧就係虛偽，一睇就睇得出嘅。所以中伏你睇又見得到嘅，點解係何喜華呢類嘅？係 啊， 就係凡親有政治潔癖啊。對政客好反感，對所有地產商乜嘢都唔 即係對大企業啊，對精英啊， 結果咧 即 係大坦白講，即係呢啲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 即係梁振英當時呢個人啊。 係嗱，當時嗱佢咁 humble 啊，但係係人識得佢咧，譬如阿蕭若元都識得佢噶嘛。 喂，其實好似今日六八九嚟咗喎， 真係 喂你講幾句嚟聽下。 究竟我而家想問你？呢、這個梁生， 對 於律政司司長在立法會裏面根據律政司的法律意見，認為不應該回答那些正在被司法覆核議員的問題，究竟你知不知情？ 其實呢，我先介紹翻，雖然呢在這個鏡頭的外面，但其實呢我是不方便出鏡的，請大家就不要稱我做梁生呢，是令到的傳媒呢是有過分的猜測。至於呢我的身份是不是梁生，大家都不知道情況下呢，這個問題呢我是在一個即是有充分的認識情況下呢才跟大家去講解到底我知不知情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齊恩的爸爸先？ 其實呢齊恩的爸爸呢就可能是本人，亦都可能不是本人，這個問題呢是交给大家 去分辨， 好大嘅空间， 好大嘅空间。 阿姨派饭盒， 佢真系嚟咗啊！系真系嚟咗。 如果嚟咗，我哋仲会咁坐喺度？ 系啊，安啦， 开紧拖啦，系嘛？ 你去 即刻 call 翻阿姨翻嚟啦！真系放紧狗啦，已经喺度 放狗啊！ 啱啊，真系。嗱呢个即系，所以我就话咧，如果喺呢个选举委员会选举里边咧，真正寸土必爭，即係我覺得香港人要想清楚，很多人鼓勵一種激進主義行為的時候，其實他們是沒有後續的，那種激進主義純粹是一種道德形象， 所以在中國歷史裏面咧，永遠都是主戰派嗰啲人名垂青史嘅。 係啦， 但係冇人係啦，冇人諗過主戰嘅後果係點嘅，其實。系嘛？即系冇人谂过嗰啲主战派嘅后果。最 所谓逢亲汉，逢亲即系主和嘅，就系汉奸走狗噶啦。 我想讲一样嘢咧，当年阿汪兆铭咧未投靠日本之前咧，成日都话蒋介石唔打噶。 哇，梗系啦。 系啊，哇，你仲唔出兵？中国亡啦，咁啊，系嘛？即系你知嘛？ 嗱，所以就系你。给中国人最大历史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催谷这个蒋介石放弃剿共， 是啊， 然后呢就是要全面抗日，勇武抗争， 是 啊，结果呢就真的放弃了剿共了， 卒之咪即 是 我 搞到一 个族含 包散，全国含包散。 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出来呢，我们可能要阎王解读再挖啲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是有共党在后面做了手， 这个一个到今天来讲都是一个谜来的，其实如果根据我看日本的陆军，即是日本的军部的回忆录，军方的回忆录，其实他们没有想过卢沟桥是会变成全面的中日战争的， 嗯， 是没有的。咁但究竟發生咩事呢？咁樣中共有咩喺盧溝橋事變呢個演習失蹤事件裏面發揮咩角色呢？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到而家未解開， 係 一個懸案嚟嘅。咁，但係唔係今日所講嘅。如果唔係講到夜晚黑兩點，我哋都未走， 我都仲未入 未入正題㗎 啦， 未入正題啊，仲講翻牛油。 喂，嗱，我哋都係講翻啦個選委嗰度咧。嗱，大家咧首先第一樣嘢，你 check 下你嘅信箱先。OK， 即係信箱，你應該 通知 就如果你係屬於某個功能界別嘅選民嘅話咧，咁你應該就已經有個選舉管理處俾你嘅投票 通知係啦。 啊，你首先 check 下有冇先。好啦，有嘅時候咧，你就記得喺今個禮拜日投票嘅時候咧，要睇清楚自己有可以選幾多個人啊，你個界別啊，譬如有啲界別，好似我哋 IT 界別咧，就係好似有30个。 唔係醫學界都係30个， 係好多， 你可以選曬30个。 係啦，咁你要記住喎，你唔好話，哎，我淨係中意選莫乃光， 唔得， 唔好啊， 剔盡30个， 剔盡三， 仲要30个都係非建制派嘅， 係啦， 即係有權用盡， 係啦， 呢方面就要有權用盡啦， 一個不留，即係千祈唔好話搞平衡，一人一半，千祈唔好， 係啊， 因為對家嗰啲票咧，佢都係一樣，係非建制派嘅咧，全部一個唔剔嘅， 嗯， 即係。老咗啲票啊， 系啊， 咁所以咧系冇得搞平衡嘅。你唔好话谂住，哎呀，一边一人15个啦， 千祈唔好做君子啊，傻嘅， 冇君子游戏嘅。 记住，要首先了解自己究竟有可以投几多个人。第一，第二咧，你记唔到咁多 number 噶嘛？今次呢个选举咧，呢个选委会嘅选举咧，系可以俾你带纸入去嘅， 系 可以嘅，即系你事前咧系啦，你可以带嘅，合法嘅。你事前将你嗰啲 number 个三，即系如果系30个就30个 number 写晒喺张纸嗰度。 嗱，我哋聽眾好多係老師嚟嘅， 嗯， 咁所以咧，亦都有高教啊等等，好多誒 IT 界都唔少嘅，咁所以佢哋好多都有係選民嚟嘅，係， 嗯， 咁所以特別係IT 界嗰啲咧，好多係假嘅非建制候選人嚟嘅， 係啊，嗱呢個你真係要小心啲，我都係講翻啦嗰句啦。你一定要認清個商標，商標咧就有一個叫300家， 300家 係啦，即係大家所有嘅所謂非建制派經過一個嘅叫做大家互相認證嘅。 系啦，呢个 Q 乜嚟嘅 ？Q 乜嚟？ 300家即系要最少300， 系啊 ，plus 系嘛，即系300以上就为之胜利啦。 300以上， 咁我估计今次应该系有机会达标嘅，我觉得。嗱，咁你如果1200里边泛民攞300，咁剩翻900，咁900嘅话，而家就剩翻就睇下呢个四大家族发功啦。 嗯， 咁四大家族发功嘅咧就系嗱李家咧对，譬如 IT 啊。好多專業界別都有影響的，因為你大到咁嘅話咧，你嗰啲會計啊、法律啊呢啲專業界別咧，多多少少咧都同呢啲公司有來往嘅，好多大行啊，咁所以咧就唔好淨係睇住佢可能喺咩地產界啊、金融啊、商會啊嗰啲，其實佢哋對專業界別都有影響嘅，咁就睇下今次呢啲所謂嘅舔笑啦，嗱，成日食花生抽水。做翻啲實事出嚟啦，要 啊， 係嘛？就係、是、究竟 A、B、C 嗱，就唔可以靠張宇仁噶啦。張宇仁咧呢條古惑仔 收買咗啦嘛， 就過咗底噶啦，已經係 啊， 係嘛？咁但係張宇仁好似仲係出緊地產商錢嘅噃，佢好似係喺新地旗下嘅一個會所，仲係資緊啲咩？我唔知而家係咪啦，即係非執董定唔知咩嗰啲錢嘅喎。 但是當日田大少講到咁清楚 ABC 咧，而家張宇仁係已經全部切割曬噶啦嘛。 咁啊好簡單嘅啫，其實張宇仁對自由黨係冇影響力嘅。其實只要切咗張宇仁出去就得噶，因為好簡單，自由黨好現實， 自由黨好現實嘅，邊個傍水邊個老細嚟噶嘛，大佬點會將人傍水嘅自由黨？係 啊， 係嘛？所以只要將自由黨裏邊嘅人，只要將張宇仁撤咗出去就得噶啦。咁、所以佢入咗行會都冇用嘅，其實。 阿飛哥直情喺阿李慧玲個節目嗰度，即係鬧得好緊要，鬧阿張宇仁。 喂，大佬，我都話呢啲唔係嗱，我如果鬧佢，唔係話佢貪啊，而係話佢蠢啊。 嗯， 你明唔明啊？ 貪加蠢應該 係啊！你做嗰幾個月上一隻賊船，而呢個賊船係會令到成個自由黨會瀨嘢嘅。 佢就為咗做個行政會議員， 但 係 佢食美糊仲要食雞糊。 嗱，好坦白講， 虛涵。 好坦白講，2017年7月新政府上場。如果不是梁振英的，張宇仁第一不會有得撈，第二下一屆立法會的位置都不會給他，自由黨也不會再撐他。 你明不明白、 他是會全部什麼都沒有的。 其實他是很蠢，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就是說人家看中你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你背後的自由黨嘛，你看中你張宇仁， 還有你張宇仁老幾、你覺得自己可以洗得掂自由黨，林健鋒都不得啦、是嗎？有田少在這裡，因为那个田少后面才是跟财团的关系，那个才是自由党的命脉嘛、 不过张宇仁是一个贱人来的，你记得他唱那个撑警歌，唱完整首歌，即是占中的时 候，但我不觉得张宇仁的行动是 即是几个令人骨病， 我觉得是西环、 嗯、 我不觉得689的能力， 一定是 689那些 empty promise， 你看到那些林奋强、看到张震远、嗰扎你都唔會， 但你睇到 啦，係嘛？ 嗱，你睇到，無論係689或者西環都好啦，你睇到個情況就係連張宇仁一個咁嘅喺自由黨，你立佢入嚟係想 create 一個咁嘅印象，就話啊，我而家釋出善意啦嚇，同、建制派 冇啊，即刻切割咗田少。 嗱、 你 亦都睇得出就係話佢已經咧689個好 desperate 啦， 咩牌都打噶啦， 係啊，乜嘢 所以好快上城寨。 所以我哋讲，我哋讲到入正题啦，即系 嗱，如果上城寨嘅话，我安排佢坐 Lens 个位 置。咦， 唔好从我坐埋一齐。 其实咧， 喺呢个问题里边，我系唔系齐恩个老豆咧？其实系同唔系都有好大嘅空间诠释嘅， 有好大。 佢唔识讲诠释嘅， 系好大空间， 系好大空间嘅啫。 嗱，所以咧，如果即系佢冇牌打，打到咁嘅地步，所以你谂到嘅第二个 hint 系咩咧？我就系话周融现象，其实。俾回鄉證呢個係幫到689 score 嘅，但你諗下佢想出嚟 score 嗰陣時候，譚志源就話政府一早唔知嘅噃，跟住范太封死佢唔死，唔關佢事嘅喎， 係啊， 佢自己出嚟舐嘅喎，想 范太一腳踩落去， 第一年公布嗱正常 冇關嘅， 正常你話唔就算 佢話佢爭取咗好耐， 就算唔係特首公布都好啊，應該係特區政府公布啊， 係 係咪先？ 係 可以係特區政府公布㗎，可以係譚志源去講㗎，係咁你順理成章佢唔可以自己出嚟舐咩？ 但係譚志源話唔知啊， 係譚志源話唔知啊嘛， 呢個先係最 咁佢689咪 最大嘅疑點啊！ 嗱，所以我就話如果有好多你知而家咧，坦白講而家做呢個政治分析咧 啊。 即係仲慘過估曼聯波盤嘅，真係曼聯波盤長買和都得。但係而家你見到除咗小生賴嘢，好多人賴嘢嘅，你知唔知啊？之前咪有人預測話689提早落台嘅，嗰啲人又唔知去咗邊嘅啦，而家又。跟住到你記唔記得胡國興出嚟嗰陣時，好多人鬧我哋啊嘛，又話根本689一定冇得選㗎啦，胡國興一定幫阿財爺㗎啦。 都係。 你記唔記得嗰啲人而家去曬邊咧？ 而家都喺度寫回憶錄啊嘛！ 而家又講緊就話689一定好大機會入閘喎。 係啊，即係寫緊口述歷史咯。 咁其實算唔算呢個蕭山陣營越嚟越大咧？ 唔係，基本上佢哋係撕成呢個大暴 亂。唔係嗱，老實咁講，嗱呢啲逢親咧評論咧，我講翻啲即係另一邊逢親評論咧。就真的會按住形勢有轉變嘅， 唔係，但所以咁講話笑，評論就不能講得太絕，你只可以講自己嘅睇法，你唔好將人哋嘅睇法攞出嚟咧，喺度攞嚟喺度編。個原因係咩呢？正正好似你咁講，個形勢係會轉，風向係會轉嘅，每一個人都可能估計錯誤嘅。 即係嗰陣時，即係譬如佢對我哋是但一個批評咧，即係嗰啲咁嘅時事評論員咧，就話你幼稚同埋條件反射。即是这样批评我们的。我就觉得其实不知道哪个是幼稚和表演反射。因为我一路以来我是强调一点。我 觉得689是有机会入閘，我们一路都这样讲。 但是我们强调一点，或者我们几个都是强调一点，就是说这1200人呢，他现在就是个困难，中央困难他就怎样都控制不到。 他要用很多謀略， 要很多方法來搞 方法去令到那個選舉委員會那班人的意志被他控制，而是可以預先知道的結果。所以我經常都說、習近平呢其實什麼都不要，他要買贏而已、 是啊， 因為你對他來說，他那個選舉裡面體現那個即是他的權威是最重要的、即是很簡單，如果他買好像搬矛對利物浦就大鑊了、你要九十三分鐘才被人頂入利物浦，那就大鑊了，臨尾賴尿，你想上屆就是這樣、是吧， 上屆的教訓就是說到最後還有二百多個人買不到， 是啊，買不到，你用上屆二百多人，你當那些就是 ABC 的核心了， 是啊， 這些 ABC 的核心今屆呢，如果你在那個 一定擴展的， 你要記住他們主要其實是來自，不是第一他不是來自泛民，即不是鐵頭人那邊、當時他主要是來自什麼呢，一些、工商界裡面受地產商可以影響到的選票、還有一些核心的李家票。 其實呢現在就算連中小企，即如果只要他所謂的他未必是黃絲、但他也未必是藍絲，連中小企老闆都不會喜歡一個689這種這麼無恥之徒去做特首的，即我的意思就是說，即 不是因為你 那個 AB 你過去、689拿到689票呢，今年是無論如何，如果 給到他150票入到閘都好，他是無論如何是拿不到這個票數。 我們上次、泛民入到去的是少過200的、是不是，你現在已經大家點數都超過200的了，爭取300加，是不是、這件事是很大的轉變的。 那我呢就看近排的形勢呢，我反而跟、你們剛才說的時事評論員，我反而剛剛逆轉，我看到他的形勢是越來越不利。因為為什麼呢，剛才我們說了一件事，在宣布這個回鄉證的問題上面，其實很怪異的現象， 很不正常 的，不是說不給你689領，直接是連港英，即是這個香港政府、特區政府竟然都不知道，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很詭異的現象。第二，你看到一會我們會入的那個正題呢，就是這個薯片叔叔 昨天扇腳， 是昨天那個好像被人扇一樣， 表面上好像輸了， 那你今天看 Facebook 那個反應，我覺得他沒有輸到， 我覺得他贏了、 今次完全沒有輸，不過我想先講就是說、如果真的是一個局的話，如果真的是由梁振英設計一個局的話，這個局都非常之顯示出他 desperate， 即是那種的無所不用其極，是顯示出他是真的要呢，啲牌都未睇真啊，就要出牌，而且他需要的幫兇嗰個叫袁國強咧，佢而家所做嘅嘢咧，係完全我覺得係違反咗基本法64條，因為今次嗰個情況係非常之同梁游係不能相提並論。 梁游係未宣誓嘅，因為 未宣誓啊嘛。今次呢四個係已經完成咗宣誓， 行使緊職權添。 係啦，行使 做緊嘢咯， 做緊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用回好像梁游，因为那个的 policy 是梁游的事嘛，是、那时候由陈茂波开始嘛、我不答你两个人问题， 陈茂波开始是， 但是这四条友是你不可以用同一个方式来处理的，甚至今次这个 JR 呢，我相信一定的打法是跟梁游很不同、 打释法 一定打什么 人大，打人大的 point， 他打人大的 point， 但我的意思、这四条友一定打什么呢，就是打我冇忽略 咩為之唔莊重， 係啦，咩為之唔真誠，一定係打呢樣嘢。 停禁輸出唔莊重， 就有排打， 有排打，打到出面。 打 唔係，我都我諗仲有一樣嘢嗱，梁游咧嗰陣時垂死掙扎，佢就話要籌500去打官司。你睇下實際數字咧， 36好似籌到， 係啊，即係已經係好大嘅落差。即係話佢原本嘅選佢嗰啲人，真心選佢啲人已經離棄咗佢哋啦。但係你睇下呢四個人，你睇下就佢講長毛一個啫。他一出嚟，真心支持長毛的人，我想由上環排到去銅鑼灣， 如果知道朱海迪啊嗰啲， 係啊，朱海迪嗰啲成班出嚟，即係話你要籌幾多就幾多，我打到去終審庭，所以你就算輸咗都唔等於輸曬，呢樣嘢就大鑊啦。因為呢啲官司打好耐嘅， 我覺得連 JR 呢四個人咧都係689嘅好 desperate 嘅一種， 但係呢樣嘢咪 backfire 咯，佢咪 high 咗咯。因為嗱，佢而家呢四個人係宣咗誓噶嘛，喺佢未定罪之前，佢仲係議員嚟噶嘛。咁在呢段時間，佢照樣喺個議會裏邊做嘢。但你要打到終審庭，打到佢輸咗咧，真係假設你最後贏咧？ 你個選舉已經完啦，特首已經玩完 了。其實細個食魚嗰陣時咧，我媽成日都教，就係咧唔好連汁都舐埋，因為食魚連汁都舐埋就會啃骨。 係、嗯、啊，佢如果 嗱你望翻轉頭，今次宣誓事件到人大釋法到 DQ 梁油，共產黨一路喺道德高地，我覺得 係啊。 是攞到嗰個民族主義的道德高地，然後發喺度發，咁、就搞到梁油就灰頭土面，咁、然後跟住咧就其實好多嘢都係人為地製造出嚟嘅、今日你睇到啦，端傳媒調查發現，當日嚟參加反港獨嗰啲人其實係深圳共青團安排過嚟嘅， 啊， 聽日仲有下集啊，話俾你聽。 但佢首先去西貢玩咗先， 半日去西貢， 啊、 跟住先至去 參加。食大海 鮮，係、啦，咁成套嘢咧，共產黨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 stage manage， 即係一個後面嘅導演嚟嘅、好啦，我覺得跟住嗰四件汁都舐埋咧，究竟係咪北京本身落咗個死命令，要去到咁盡，去到咁絕咧？佢一定係會問香港呢一邊，包括律政司，我覺得佢。你習近平呢類人咧，佢唔係聽純粹聽西環或者六八九嘅，佢一定問香港嘅律政司，究竟咁樣做嗰、那個法律後果會點、啊？ 所以而家你所謂揚子彈飛咧，飛飛下你發覺原來 DQ 呢四個人咧，係梁振英自己僭建一嚿嘢落去。 而家就嗱，我覺得就去到飲食完魚之後舐汁嗰下啦。 係啊， 諗住就 而家啲骨就慘咗喺度。 而將成勇追窮寇啊，諗住仲唔打到你班友連呢、這個？即係分組表決裏面直選嘅多數票都冇買咁樣， 所以好多 咁啊中伏啦！我覺得呢個位就 即係反建制嘅人士咧，就有啲投降主義。我覺得一到話 DQ 四個咧，佢、哋就已經係好灰咁樣睇。 唔係嗱，我覺得係會令到好多一般嘅市民 fed up 嘅。我覺得、因為已經係爭拗咗成太耐啦嘛，九月四號選完之後，即係爭拗咗到而家十二月啦，已經係咁，我覺得係會 fed up 嘅。所以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要重整係咩咧？要提翻啲重點嘅工作出嚟啦，唔一定係同呢個立法會嘅即係而家抗爭嘅有關嘅。 嗯， 一定要攞翻一啲即係市民嘅 focus， 而呢啲準備會被司法覆核嘅議員本身咧，係總之利用呢段時間 buy time 去累積自己嘅群眾基礎。 係啊， 用實際嘅工作嗱，你搞元旦遊行嗰啲台面嘢嚟嘅啫，我覺得其實係嘛、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劉小麗咁樣。在很多他自己做開的項目，包括是小商販啊，是不是重新發小販牌啊， 還有他那個教室呢，他每個禮拜日有 很多這些民生啊， 他那些做得很好的 搵食的一些民生的東西，包括領會的霸領展的霸權等等這些東西呢，包括朱凱迪做開的東西呢，即是羅冠聰一定要找回自己的 profile 是什麼，那個 portfolio 在哪裡，找回的話呢，那你想想剛才我們說過，這些長命官司告訴你打到2018都未打完， 是啊，所以現在 我 就不知道了， 你還有一年的時間給這四個議員去累積他們的民望，到時你想想是另一波的政制危機來的，坦白說，如果去到2017年新政府上場已經是換了馬的話，整個政治形勢一變的時候， 所以我 隨時公司都不會 proceed， 我更加覺得呢，就好像 當時新的律政司 怎會 proceed， 就說我收回了， 我都說了，到時誰要高民望，第一要送689入監獄，第二就是要 drop 這些政治 case。 所以我更加覺得呢，就是說這些這樣的就好像捉圍棋這樣，我們就說捉圍棋就你想多幾步嘛，博弈、啊、這個中國人最強的啦、如果在 DQ 這四條友仔你不做走多幾步的思維的時候，就唔似又唔似以前習近平嗰種玩法喎，我覺得。 我覺得唔似。 嚇，我覺得唔似㗎，係嘛？所以我話今次點解我話，我覺得反而六八九咧係顯示出佢咩咧？ 係 顯示出佢係啊，已經時急馬行田，即係咧。 亂咗啊！佢而家要揾牛油先搞掂。 就連就連咧，今次呢一個所謂要扶蘇曾咧。即係唔可以搭嗰四條友仔咧，如果呢個係六八九設嘅局咧，都設得非常之粗糙呢、這個局，就要埋咧呢個曾依個問呢個袁國強咧，同佢一齊陪葬。 嗱，你記唔記得上一次橫州事件 啊？ 六八九已經自己左腳翹右腳 book 低咗啦。 係啊， 佢就話呢個係財政司長有份決定啊嘛。 啊， 你記唔記得？ 日一巴掛喺度咯。 跟住露啤啦，俾阿薯片之後，跟住就一齊坐喺橫州記者會度，佢咪哽咽咯。大家當時已經諗到，咦，會唔會係已經接近死亡邊緣咧？ 我覺得嗰滴眼淚係為 係啊，嗰時係佢已經係一個非常之 嗱，你記唔記得？ 劣嘅係記得 嗰個陷阱之所以出現嗰個 moment 嘅原因，就係佢想將個波射俾六八射俾薯片啊嘛。 胡鬚仔 係啊，點知胡鬚仔就反手一劍。 隔開之餘，跟住仲射翻俾佢啊嘛。 佢唔知道對方係劍擊高手嚟嘅。 嗱，呢個阿胡蘇仔睇網誌講過嘅，佢因為佢自己喺喇沙教呢個劍擊好多年嘅啦嘛，咁佢自己亦都係呢個紅拳嘅。 仲有佢跟阿甄子丹嘅媽學過， 佢跟過甄子丹嘅媽媽喺美國學功夫，亦都係跟阿林祖啊，應該林世榮嘅仔啊，林祖學呢個紅拳嘅。咁咧就劍擊，佢成日都講嘅一種叫做咧係防守劍。佢話防守劍係咩咧？係要等人哋篤你先， 啊、 然後咧一篤先有空隙， 後快先至啊！ 但係你要快， 係、 你要快 嗱，今次咪似咯， 係啊， 今次似噶，即係今次係似佢呢個劍法噶， 防守劍啊，係啊， 係啊，防守劍噶嗱，佢啊自己整咗張紙。这个叫做财政司品， 俾人影到， 俾人哋影到。嗰张纸咧，佢改咗几只字嘅，好关键。 改圈攞点系 啊，好关键就系话咧，佢需本来系会字咧，改咗需要，即系我需要遵从， 我需要遵从， 需要遵从。 即系上面压落嚟嘅 林郑月娥所落嘅一个指示。 系啊， 而呢个咧嘅法律意见咧，就系由呢个嘅律政司司长。啊！律政署嘅本来写， 律政署收尾改咗， 改咗律政司。 系啊，律政署系旧殖民时期嘅称谓。 其实佢每一步都系将自己嘅所讲嘅嘢咧，用各种方法话俾大家听。呢、这个唔系我嘅意思。 系啊， 嗱、其实咧，我谂咧，如果系真系六八九设嘅局咧，佢估唔到人嘅，佢好可能咧就冇啊！你以为阿胡苏贞会蠢到咧，就总言之去到立法会嗰度咧，就话嗱，你呢四个咧，我就唔可以答你问题嘅，因为你有乜乜。即係如果嗰個阿胡蘇貞咁樣講法咧，就全部孭曬上身啦。即係話我唔可以答你嘅問題，因為咧你哋而家我哋有呢個咁嘅法律訴訟喺度，乜乜乜乜，咁依咪孭曬上身咯。所以睇到好似你所講嘅，胡蘇貞係打緊防守劍，就將嗰個嘅成件事咧就 frame as。我而家系要遵守， 我系一个读稿机嚟嘅， 我一遵守翻政府嘅立场，喂，佢冇错，佢政府嘅一员，佢唔去遵守律政司俾佢嘅法律意见，好大镬喎，嗰下 六八九嗰下先督到认啊！ 其实香港好多人咧，即系睇啲嘢唔识得睇得咁深入啊。上次佢话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That's no question about it. 仲喺度笑。 其实嗰句嘢就插紧你嘅，即系话因为你系我 boss， 你呢咁扑街 嘅啫嘛。 我照讲，不过我系代你讲 嘅 啫。 系即系佢嘅意思系你嘅嘢嚟啫嘛。 琴日佢都系话我代。 即系同一脉相承。 但系问题就系奇怪在咩咧？六八九今日嘅回应咧，我觉得亦都系充分显示佢咧，差唔多已经系去到咧。即係胡言亂語嘅地步， 好多錯字。 佢基本上第一佢話佢唔知道，第二佢話即使係有咁嘅意見都好咧，都唔需要係咁樣回答立法會。係 啦， 好啊。第一個問題，我想問啦，即係記者又係白痴啊！我想問第一，律政司呢個意見有冇 circulate 曬所俾所有政府高層，包括特首辦？ 嗯， 即係話梁振英本人。嗯、梁振英本人如果佢唔知道袁國強有呢個意見，呢、這個就係特首失職。 系啊， 因为一个咁重要嘅，直情系违反基本法嘅一个法律意见， 嗱， 系嘛？ 呢个咧，呢个我要补充，因为点解我听得好清楚，今日听咗几次阿梁振英佢讲嘅，佢全面嘅讲法系咁嘅，佢话我唔知道曾俊华会咁讲。嗱，佢嘅意思唔系话我唔知道， 唔知道呢件事，我唔知道你会咁讲。 我唔知道曾俊华咁讲，佢 exactly 咁讲，即系佢话我唔知道呢个曾俊华会喺立法会嗰度会咁讲。 嗯，所以咧咁讲有两个意思， 系啦。 第一个意思就系话唔答议员问题 啊。 第二个意思系佢个将林郑月娥、将律政司呢啲全部答晒出嚟 啊， 即系话佢唔知道曾俊华会咁讲，有两层意思嘅、啊。 你咁样嚟。 你咁樣嚟去 wash hand 喎，其實曾俊華就 wash hand 啫嘛。 係啊， 咁所以佢咯，嗱六八九咧，如果真係佢，我啊都係講句，你真係設呢個局嘅時候咧，就顯示出你真係唔係捉緊圍棋咯，你唔夠諗多幾步咯。嗱，譬如你真係想設一個局嘅時候，你唔會諗，喂胡蘇仔會點樣反應咧？ 佢而家冇嘢諗噶啦，佢已經 係。我覺得如果 進入最佳即係最後， 有幾個幕僚嘅，一個就係呢個白宮智倉高，第二就係仲有嗰啲嘅雙波，即係張志剛、 陳茂波、 邵善波， 邵善波 單波嚟噶，得翻一粒啫， 即係單波截狼， 係啊，得翻一粒。咁咧就三條友一定係度咩咧？胡蘇仔呢條友攞民望，你明唔明啊？攞民望咧嗱。呢啲叫做 佢好可能， 呢啲叫做 佢會答呢四個。 ISIS 嗰啲炸彈咧，其實佢係兩個炸彈嚟嘅。所以點解即係嗰啲即係以前啊， 即係嗰啲美軍傷亡唔緊要咧，就係咧佢第一個爆嗰下咧，其實嗰個係油脷脷嚟嘅嗰個，後邊嗰個先係最堅。 你拆咗嗰個，後面嗰個 係啦，只要胡鬚係話喂，屌咁樣搭咁樣出去講死梗嘅喎，係唔好理啦，唔好跟律政司嘅意見啦，自己好似。啊！張超雄、長毛嗰班咁嘅傻佬咧，就叫誒、你自己有自己睇法噶嘛咁樣 啊！ 即係呢啲就白痴，即係害人不淺，我話俾你聽。 政治潔癖咯，可以 係啦，政治潔癖噶嘛，佢哋一定係古胡鬚行嗰條。